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0，禁忌32。安皇帝以隆安二年春正月，引范阳王德自业率户40000南徙华台，为魏王仪入业，收其仓库，追得至河，伏吉。赵王林上尊号于德，德用凶锤故事称燕王，改永康三年为元年，以同府行帝制，置百官，以赵王林为司空，领尚书令，慕容法为中军将军，慕余拔为尚书左仆射，丁通为右仆射。林复谋反，得杀之。庚子，魏王归自中山南巡至高邑，得王永之子献，喜曰：“王景略之孙也。”以为本州中正，领选曹氏，兼掌门下。至夜，至邢台。以龙骧将军日南宫何拔为尚书，与左丞相贾谊率立兵5000人镇业。鬼自业还中山，将北归，发卒10000人至直道，自望都凿横岭至代500余里。归恐己既去山东有变，复至邢台于中山。命魏王仪镇之，以辅军大将军略阳公尊为尚书左仆射，镇渤海之河口。右将军尹国都租于冀州，闻归江北还，谋袭信都。安南将军长孙嵩执国斩之。燕启伦还至龙城，言中山已陷，燕主保命罢兵。辽西王农言于保曰：“今迁都上新，未可南征，宜因城师袭库莫西，取其牛马以充军资，更审虚实，似明年而议之。”保从之。己未，北行。庚申，渡交洛水，会南燕王德，遣侍郎李延议保，言设归西上，中国空虚。延追保及之，保大喜，即日引还。辛酉，魏王归发中山，徙山东6州吏民杂夷10余万口以食代。柏陵、渤海、张武群盗并起，略阳公尊等讨平之。广川太守贺赖卢姓豪健，耻居冀州刺史王府之下，袭府杀之。屈勒守兵，略阳平、顿丘诸郡，南渡河，奔南燕。南燕王德以赖卢为兵州刺史，封广宁王。西秦王前归，遣起伏益州、公梁、知阳、詹武、允吴3城，克之，虏10000余人而去。燕主保还龙城宫，召诸军就盾，不听罢散。文武将士皆以家属随驾。辽西王农、长乐王胜窃见，以为兵疲力弱，未心得志，未可与敌，以且养兵观信。保将从之。辅军将军慕于腾曰：“百姓可与乐城，难与图使，今失众已及，以独绝圣心，乘机进取，不以广采一同，以举大计。” 宝乃曰：“吾既决矣，敢谏者斩。”二月乙亥，宝出旧顿，刘胜统后事。己卯，燕军发龙城，木鱼腾为前军，司空农为中军，保为后军，相去各一顿，连营百里。壬午，保至以连，掌上段素谷、宋赤眉等因众心之旦争议，遂作乱。素谷等皆高阳王龙旧队，共逼龙子高阳王重为主，杀乐浪威王纣、中牧西宫段义及宗室诸王。河间王熙素与重善，重拥诱之，故独得免。燕主保将十余骑奔司空农营，农将出营，左右抱其腰，指之曰：“以小轻城，不可便出。”农引刀将斫之，遂出见宝。又持信追木鱼腾，鬼谓宝农引兵还去大营，讨素谷等。农迎兵一眼争议，解气仗走，腾营亦溃。宝农奔还龙城。长乐王胜闻乱，引兵出营，宝农仅而得免。会稽王道子继王殷之逼，以乔王上之及弟修之有才略，引为复心。上之说道子曰：“今方阵强盛，宰相权倾，以秘术复心于外，以自藩位。”道子从之，以其司马王瑜为江州刺史，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，用为行辕，日夜与上之谋议，以祀四方之系。魏王归如樊志公，即新喜民田及牛，归田于白登山，见熊将庶子，谓冠军将军于立低曰：“清明勇健，能博此乎？”对曰：“受见人贵，若博而不胜，岂不虚臂以壮士乎？”乃趋至归前，尽射而获之，归故谢之。秀容川酋长尔朱羽见从归攻晋阳中山有功，拜散骑常侍，还其所居，割地300里以封之。柔然朔亲卫边，尚书中兵郎李先请击之，归从之，大破柔然而还。杨轨以其司马郭伟为西平相，率部骑20000北赴郭伦，突发乌孤，遣其弟车骑将军入坛，率骑10000助轨。轨至孤臧，营于城北。燕尚书顿丘王兰韩因与段素谷等通谋，引兵迎龙城之东，城中留守兵至少。长乐王胜喜内进城之民，得丁夫万余，城城以御之。素谷等同谋才100余人，余皆为所驱邪，莫有斗志。三月甲午，素谷等将攻城。辽西环列王农恐不能守，且为兰韩所诱，夜前出复之，既已自全。明旦，素谷等攻城，城上巨战甚厉，素谷之众死者以百数。 素骨乃将农巡城，农素有忠节威名，城中之众是以为强，忽见在城下，无不惊愕丧气，遂皆逃溃。素骨入城，纵兵杀掠，死者狼藉。宝胜与穆余腾、余崇、张真、李汉、赵恩等轻骑南走，素骨幽农于殿内。掌上阿娇罗，素骨之谋主也，以高阳王崇幼弱，更欲立农。从亲信宗让、出立坚等闻之，丁酉杀罗及农，素骨即谓之朱让等。农故立左卫将军宇文拔亡奔辽西。庚子，蓝韩袭击素骨，并其党尽杀之。废崇，奉太子册，承制大赦，遣使迎宝，给予继承。宝欲还，长乐王胜等皆曰：“韩之忠诈未可知，仅单计复之，万一韩有异志，悔之无及。不如南救范阳王，合众以取冀州。若其不结，守南方之众，徐归龙都，亦未晚也。”宝从之。离石胡帅呼延铁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喜待，聚众叛魏，为安远将军宇越讨平之。魏王归召魏王仪入府，以略阳公尊代镇中山。下四月壬戌，以征虏将军穆崇为太尉，安南将军长孙嵩为司徒。燕主宝从剑道过夜，夜人请留，宝不许。南至黎阳，伏于河西，遣中黄门令赵思告北帝王中曰：“上以二月得丞相表，及时南征，至以连会掌上作乱，失据来此。王即白丞相奉迎，中得之从弟也，首劝得称尊号，闻而悟之，执思复欲，以状白南燕王德。德谓群下曰：“卿等以社稷大计，劝吾摄政，吾亦以四地波悦，民神法主，故权顺群意，以系众心。今天方悔祸，四地得还，吾将据法驾奉迎，谢罪行阙，何如？”黄门侍郎张华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非雄才无以凝济群生，四弟暗懦，不能少龙先统，陛下若蹈匹夫之节，舍天寿之业，威权一去，身手不保，况社稷其得血食乎？”穆余户曰：“四弟不达时宜，委弃国都，自取败亡，不堪多难，亦已明矣。昔蒯聩出奔，魏哲不纳，春秋视之，以子拒父犹可，况以父拒子乎？仅赵思之言未明虚实，臣请为陛下持王窘之，得流涕遣之。”户率壮士数百人随思而北，声言营卫其实图之。宝既遣思意中，于后得巧者言得以称制，聚而北走。户至无所见，执思以还，得以思练习典故，欲留而用之。思曰：“犬马由之练主， 思虽行臣，岂还旧上？得故留之。思怒曰：周氏东迁，晋政事一，殿下亲则叔父，未为上公，不能率先群后以匡帝室，而姓本根之清，为赵王伦之事。思虽不能如申包胥之存储，游牧公君宾，不偷生于莽事也，得斩之。保遣扶风中宫穆于腾与长乐王胜收兵冀州，胜以腾素暴横，为民所怨，乃杀之。行至巨鹿长乐，税诸豪杰皆愿起兵奉保。保以兰函四燕宗庙，所为四顺，意欲还龙城，不肯留冀州，乃北行至建安，抵民张曹家。曹素舞剑，请魏保合众，胜亦劝保一切驻留，查函情状。保乃遣冗从仆射李翰先往见函，保留顿石城，会函前左将军苏超奉迎，陈函中款。保以函燕王垂之旧，胜之非父也，未必无他，不待汉反，遂行。胜留替故谏，保不听，留胜在后。胜与将军张真下道避逆。丁亥，保至索莫函行，去龙城四十里，城中皆喜。韩黄布与自出请罪，兄弟共见止之。韩乃遣弟迦南率500骑出营，又遣兄弟闭门止帐，尽人出入。城中皆知其将为变，而无如之何。迦南见保于行北，拜谒已，从保俱进。影因列公于崇密言于保曰：观迦南行色，祸变甚逼，遗留三思，奈何敬前？保不从。行数里，迦南先执崇，崇大呼骂曰：汝家姓元废父，蒙国荣宠，父宗不足以报，今乃敢谋篡逆，此天地所不容，即旦暮即屠灭，但恨我不得手快入曹耳。迦南杀之，引保入龙城外邸，视之。韩视保曰灵帝，杀献哀太子册及王公卿士百余人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王，改元青龙，以低为太尉，迦南为车骑将军，封河间王熙为辽东公，如启宋故事。长乐王胜闻之，持欲复哀，张真止之。胜曰：我今已穷归韩，韩姓于浅，必念婚姻，不忍杀我，旬月之间足以斩无情志。遂往见韩，韩妻已逝，即胜妃解弃替请胜于韩。胜妃复遁投于诸兄弟，韩恻然哀之，乃赦胜于宫中，以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亲待如旧。抵迦南屡请杀胜，韩不从。抵骄狠荒淫，视韩多无礼，胜因而见之。由是韩兄弟尽相嫌忌。梁太元公纂将兵击养鬼， 郭伦救之，转败还。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，执太守吕纯已归，纯光之弟子也。于是晋昌太守王德、敦煌太守赵俊、孟敏皆以郡降业。业封蒙逊为临池侯，以德为酒泉太守，敏为沙州刺史。六月丙子，魏王归命群臣议国号，皆曰：周秦以前，皆自诸侯升为天子，因以齐国为天下号。汉室以来，皆无持土之资，我国家百世相承，开基代北，遂抚有方下，今已以代为号。黄门侍郎崔宏曰：昔商人不常绝居，故两称殷商，代虽旧邦，其命为新，登国之初以更曰魏。夫魏者大名，神州之上国也，以称魏如故，归从之。杨轨自恃其众，欲与梁王光决战，郭伦每以天道意指之。梁长山公弘镇张掖，段业使沮渠南城及王德攻之，光使太原公纂将兵迎之。杨轨曰：吕弘精兵一万，若与光合，则孤臧一强，不可取矣。乃与突发利禄孤共邀击纂，纂与战，大破之。轨奔王启基，伦性贬极残忍，不为市民所负，闻轨败走，降西秦。西秦王潜归以为建中将军，散骑常侍。弘引兵弃张掖东走，段业喜至张掖，将追击弘。沮渠蒙逊谏曰：归是勿恶，穷寇勿追，此兵家之戒也。业不从，大败而还，乃蒙逊以免。邺城西安，以其将臧默骸为太守。默逊曰：默骸勇而无谋，知进不知退，此乃谓之助种，非助成也。邺不从。默骸寻为吕纂所破。演太原王齐，凯之子，兰韩之外孙也。韩亦不杀，以为征南将军。得入见长乐王胜，胜遣使齐逃出起兵。齐起兵于建安，众至数千。韩遣兰堤讨之，胜谓韩曰：善居小儿，未能办此，岂非有假托其名，欲为内应者乎？太尉素交，难信，不宜委以大众。韩然之，罢堤兵。更遣辅军将军裘尼木将兵讨齐。于是龙城自下不雨，至于秋七月。韩日益燕朱庙及宝神座，顿首倒请，委罪于兰迦南。堤及迦南闻之怒，且拒诸。以四，项羽率所部袭裘尼木军，败之。韩大惧，遣太子木将兵讨之。木谓韩曰：慕容胜我之仇仇，必与其相表里，此乃负心之极，不可养也，宜先除之。韩欲杀胜，先引荐查之， 圣非知之，密以告圣，圣称疾不出，韩亦止不杀。李汉、魏双、刘忠、张豪、张真，皆圣所素后也，而穆引以为复心。汉双得出入至圣所，前与圣结谋。丁未，穆击低迦南等，破之。庚戌，享将士，韩穆皆罪。圣夜如厕，因于元入于东宫，与汉等共杀穆。时君未解言，皆聚在穆舍，闻圣得出，呼跃争先，攻韩斩之。韩子鲁公和、陈公阳分屯灵芝、白狼，圣遣汉真袭诛之，抵迦南王逆，捕得斩之。于是内外贴然，侍女相庆。宇文拔率壮士数百来赴，圣拜拔为大宗正。辛亥，告于太庙，令曰：赖五祖之修，文武之力，宗庙社稷优而复显，不独孤以渺渺之身免不同天之责，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。因大赦，改元建平。圣谦不敢称尊号，以长乐王设行统治，诸王皆将称公，以东阳公根为尚书左仆射，魏伦、杨求、鲁公、王腾为尚书，岳贞为侍中，杨哲为中书监，张通为中领军。自于文武各复就位，改谥宝曰惠敏皇帝，庙号列宗。初，太原王齐举兵建安，南北之人悉然从之。兰韩遣其兄子权讨齐，齐击灭之，匹马不返，进屯以连。圣祭诸韩，命其罢兵。其用丁灵延生、乌桓王龙之谋，遂不受命。贾银勒兵三万余人进至横沟，去龙城十里。圣出击，大破之，执其而还，斩其党羽百余人，赐其死。桓王之嗣遂绝。群臣故请上尊号，圣弗许。魏王归迁都平城，始迎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。宗庙遂五祭，用分制及蜡。桓玄求为广州，会稽王道子继玄不欲使居荆州，因其所欲，以玄为都交广二州军事、广州刺史。玄受命而不行。豫州刺史于凯以道子割其四郡，使亡于都之。尚书言：江州内地，而西府北代寇戎，不应始于分都，朝廷不许。凯怒，遣其子弘说王公曰：上之兄弟复秉鸡权，过于国宝，欲假朝威，削弱方阵，常以前世为祸不测，今及其谋议未成，宜早图之。公以为然，以告因仲堪、桓玄。仲堪、玄许之，推公为盟主，克妻同驱京师，使内外遗祖金罗延吉。仲堪以挟捐为书， 那箭杆中，何敌七之，因于凯以送公，公发书捐文脚力，不复能辨众刊手书，以凯诈为之，且为众刊去年以为期不复，今必不动，乃先期举兵。司马刘牢之谏曰：将军国之援救，会稽王天子叔父也。会稽王又当国秉政，向为将军录其所爱王国宝、王旭，又送王新书，其身服将军已多矣，请所受任虽未允切，亦非大师。葛于凯四郡以配王于，与将军何损？晋阳之甲，岂可硕兴乎？公不从，上表请讨王于、司马尚之兄弟。道子使人说凯曰：喜我与卿恩同骨肉，帐中之饮，结带之言，可谓亲矣。卿尽弃旧交，结新缘，望王公酬惜灵武之耻乎？若欲为体而臣之，使功得志，必以卿为反复之人，安肯身相亲信？守身且不可保，况富贵乎？凯怒曰：王公惜负山陵，项王忧惧无忌，我之事急，寻乐兵而至，公不敢发。去年之事，我亦似命而动，我是项王无相负者，项王不能拒公，反杀国宝及婿，自而以来，谁敢复为项王尽力者？于凯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。时凯以应公袭，正征士马，信反，朝廷忧惧，内外戒严。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：前不讨王公，故有今日之难，今若复从其欲，则太宰之祸至矣。道子不知所为，昔以事为元显，日饮醇酒而已。元显聪颈，颇涉文艺，志气果锐，以安危为己任。赴会之者，为元显神武，有明帝之风。因仲堪文公举兵，自以去岁后期，乃乐兵促发。仲堪素不习为将，昔以军事为南郡相杨全期兄弟，使全期率周师五千为前锋，桓玄次之。仲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，全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镇至傅亮，九世皆以才德著名，今其门第为江左莫及，尤以比王寻者，全期犹悔恨。而石流以其晚过江，昏患失泪。全期及兄广、弟思平、从弟资敬皆粗犷，每排异之。全期常慷慨切齿，欲因事迹以逞其志，故亦赞成仲堪之谋。八月，全期悬掩至盆口，王于无备，黄惧奔临川，悬遣偏军追获之。焉以河间公西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中领军、司隶校尉，城阳公元为卫将军，元宝之子也。又以刘忠为左将军，张豪为后将军，并赐姓慕容氏。 李汉为中常侍、辅国将军，魏双为前将军，张顺为镇西将军，昌黎尹、张真为右将军，皆封功。乙亥，掩步兵校尉马勒等谋反，伏诛。士连骠骑将军高阳公崇，崇帝东平公成，皆赐死。宁朔将军邓启方，南阳太守吕秋宪将兵二万击南燕，与南燕中军将军法、辅军将军和战于管城，启方等兵败，单骑走免。魏王圭命有司正封基、表道理、平权衡、审度量，遣使巡行郡国，举奏守宰不法者，亲考察处置之。九月辛卯，假会稽王道子黄岳以世子元显为征讨都督，遣卫将军王寻、右将军谢衍将兵讨王公，乔王尚之将兵讨于凯。以为燕以东阳公根为尚书令，张通为左仆射，魏伦为右仆射，慕容豪为幽州刺史，镇肥如。己亥，乔王尚之大破于凯于牛渚，凯单骑奔桓玄。会稽王道子以尚之为豫州刺史，帝徽之为骠骑司马、丹阳尹，允之为吴国内史，修之为襄城太守，各拥兵马以为己援。乙巳，桓玄大破官军于白石，玄与杨泉妻进至横江，尚之退走，徽之所领水军皆没。丙午，道子屯中堂，元显守石头，己酉，王寻守北郊，谢衍屯宣阳门以备之。王公素以才地灵物，既杀王国宝，自谓威无不行，长刘牢之为爪牙，而但以不屈将御之，牢之负其才，身怀耻恨。元显知之，遣庐江太守高肃说牢之，使叛功，许事成即以功位号授之，又以道子书为牢之，为臣祸福。牢之为其子敬宣曰：王公昔受先帝大恩，今为帝舅，不能一代王室，硕举兵向京师，吾不能审公之志，世节之日，必能为天子向王之下乎？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，何如？敬宣曰：朝廷虽无成康之美，亦无忧虑之恶，而公视其兵威暴灭王室，大人亲非骨肉，亦非君臣，虽共事少时，亦好不协，今日讨之，于情义何有？公参军何旦之知其谋，以告公。公以旦之素与劳之有隙，不信，乃置酒请劳之，于众中拜之为兄，精兵坚甲悉以配之，使率帐下都严颜为前锋。劳之至主里，斩颜以降，遣敬宣及其婿东莞太守高雅之还袭公。公方出城要兵，敬宣纵骑横击之，公兵皆溃。公将入城，雅之已闭城门，公单骑奔屈阿， 素不洗马，壁中生疮。屈阿人因阙攻故吏也，以船载攻，将奔桓玄，至长塘湖，为人所告，获之，诵经诗，斩于泥塘。公临行，有礼虚膑，神色自若，谓监刑者曰：“我暗于信人，所以至此。原其本心，岂不忠于社稷也？但令百世之下，只有王公耳。”并其子弟党羽皆死，以刘牢之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兵、徐、扬州、晋陵诸军事，以代公。俄而阳泉妻桓玄至石头，因仲堪至芜湖。元显自竹里持桓经师，遣丹阳尹王凯等法京邑市民数万人聚石头以拒之。全妻玄等上表李王公，求诸刘牢之。牢之率北府之众持赴京师，均于新亭。全妻玄见之失色，回军蔡州。朝廷谓之西军虚实，众刊等拥众数万，充斥交击，内外忧逼。左卫将军桓修充之子也，言于道子曰：“西军可睡而解也，朽知其情矣。”因桓之下专事王公，公既破灭，西军举恐，仅若以重力弹悬及全期，二人必内喜，玄能制重刊，全期可使倒戈，取重刊矣。道子纳之，以玄为江州刺史，召西辉为尚书，以全期代辉为都督梁、雍、秦三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以修为荆州刺史。全领左卫文武之阵，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，处仲堪为广州刺史，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召，斥仲堪回军。张襄子超收合三千余家据南皮，自号乌桓王，超略诸郡。魏王归命与越讨之。杨鬼屯连川，收集一下，众至万余。王启基谓鬼曰：“突发士才高而兵盛，且启基之主也，不如归之。”鬼乃遣使降于西平王乌孤。鬼寻为羌酋梁姬所败，西奔陵海，喜以服鲜卑而聚其地。乌孤谓群臣曰：“杨鬼王启基归城于我，卿等不速救，使为羌人所负，孤甚愧之。”西平将军浑屯曰：“梁姬无经远大略，可一战秦也。”即进攻西平，西平人田玄明执太守郭姓而待之，以拒击。遣子为至于乌孤，乌孤欲救之，群臣但积兵强，多以为疑。左司马赵振曰：“杨鬼新败，吕氏方强，洪池以北未可济也。岭南五郡数机可取，大王若无开拓之志，朕不敢言。若欲经营四方，此计不可失也。使羌得西平，华夷震动，非我之力也。”乌孤喜曰：“吾亦欲诚实立功， 安能坐守穷谷乎？”乃谓群臣曰：“良机若得西平，保具山河，不可复制。机虽消猛，军令不整，易破也。”遂进击机，大破之。即退屯龙之堡。乌孤进攻，拔之。即单骑奔交河，伏斩数万。以田玄明为西平内史，乐都太守田尧、黄河太守张筹、交河太守王志皆以郡降，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于乌孤。西秦王前归遣秦州牧益州、五位将军穆务、冠军将军狄温率计二万伐突遇浑。冬十月癸酉，燕群臣复上尊号。丙子，长乐王胜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，太妃丁氏曰献庄皇后。初，兰韩之当国也，胜从燕主堡出亡，兰妃奉侍丁后玉瑾，即韩珠，胜以妃当从坐，欲杀之。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，故争之，得免，然终不为后。大赦。殷仲堪得诏书，大怒，促桓玄、杨全期进军。玄等喜于朝命，欲受之，犹豫未决。仲堪闻之，俱自芜湖南归。遣使告谕蔡州军士曰：“汝辈不各自散归，吾至江陵，尽诛汝于口。”全期部将刘系率二千人先归，玄等大惧，狼狈西还，追仲堪至浔阳，及之。仲堪既失职，以玄等为援，玄等亦资仲堪兵，遂内相遗阻，是不得不和，乃以子弟交质，人武蒙于浔阳，拒不受朝命。联名尚书申礼王公，求诸刘牢之及乔王尚之，并诉仲堪无罪，独被降处。朝廷深惮之，内外骚然，乃复罢还休，以荆州还仲堪，幽诏未遇，以求和解。仲堪等乃受诏。御史中丞江济合奏桓修专为申济遗误朝廷，诏免休官。初，桓玄在荆州，所为豪纵，仲堪亲党皆劝仲堪杀之，仲堪不听。即在浔阳资其生地，推玄为盟主，玄欲自金据。杨全期为人骄悍，玄每以韩氏裁之，全期甚恨，密说仲堪以玄终为患，请于坛所袭之。仲堪计全期兄弟勇健，恐计杀玄不可复制，苦尽之，于是各还所镇。玄亦知全期之谋，因有取全期之志，乃屯于下口，引始安太守即因变犯之为长史，以为谋主。是时诏书读不赦于凯，玄以凯为武昌太守。初，西辉为朝廷拒西军，玄未得江州，欲夺辉雍州，以辉为广州。辉闻之， 惧，寻于众。众皆曰：“阳泉期来者，谁不戮力？若桓玄来，恐难与为敌。”继而闻泉期待己，乃与闾丘县谋组兵拒之。泉期闻之，声言玄来入缅，以泉期为前驱。徽众信之，望风皆溃。徽请降。泉期入府，斩闾丘县，放徽还都。至阳口，因仲堪因使人杀之，及其四子，拖延群蛮所杀。西秦起伏益州与突遇浑王士皮战于渡州川，士皮大败，走保白兰山。前子荡起为质于西秦以请和，西秦王前归以宗女弃之。梁建武将军李鸾以兴城降于突发乌孤。十一月，以琅琊王德文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征虏将军袁显为中领军，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。辛亥，魏王圭命尚书吏部郎刘渊立官制，写音律。仪曹郎清河董密治礼仪，三公郎王德顶律令，太史令朝崇考天象，吏部尚书崔洪总而裁之，以为勇士。渊，羌之孙也。杨轨王启基率户数千自归于西平王乌孤。十二月己丑，魏王圭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天兴，命朝野解束发加帽，追尊元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，是六世祖立威曰神元皇帝，庙号始祖。祖十义坚曰昭成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父十曰献明皇帝。谓之旧俗，孟夏四天及东庙，稷下率众却霜于阴山，孟秋四天于西郊。制式是依仿古制，定郊庙朝祥礼乐，然为孟夏四天亲行，其余多有私设事。又用崔弘毅，自谓皇帝之后，以土德旺，徙六州二十二郡，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郡，东至代郡，西及善吴，南及阴管，北进三河，皆为畿内，其外四方四围至八部师以兼之。己亥，演幽州刺史慕容豪、尚书左仆射张通、昌黎尹张顺作谋反诛。初，琅琊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塘杜子宫，市民多奉之。王寻悟之，留泰于广州。王雅见泰于孝武帝，云之养性之方，召还累官至新安太守。泰之进作江中，因王公之乱，以讨公为名，收合兵众，聚获聚义，三吴之人多从之，使者皆忧其为乱，以中领军袁显与之善，无敢言者。会稽内史谢由发其谋，己会会稽王道子使袁显诱而斩之，并其六子，兄子恩逃入海。渔民有以泰禅退不死，就海中资己恩。 恩乃聚合亡命得百余人，以谋复仇。西平王突发乌孤，更称武威王。是岁，杨胜遣使复魏，魏以胜为求池王。